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五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正式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朝阳区将为冬奥会涉赛人员提供量身定制的住宿服务。今天是国家大剧院建院的十四周年，将会开展主题系列演出和展览活动。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由北京国资公司投资建设的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近日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正式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将作为冬奥会赛时体育体验中心，来给大众提供冰上项目的体验服务。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进行了实地探访，详细情况一起来联系他。史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现场了解体验到的最新内容。 好的，那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呢，是位于国家游泳中心南广场的地下空间。那总体的建筑面积是8000平方米，那么是由一块1830平方米的标准冰场、一块标准冰壶场地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组成。那么这个中心呢，是一个全地下的覆土结构，四周呢是由原地貌土维护而成，那基本是处于恒温的状态。对于冰场来说呢，是非常的节能。在现场呢，我看到一整个标准冰场的上方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直径13米的大采光井，还有若干导光管，那么通过引入室外光实现自然的采光。那据测算呢，仅这一种采光方式每年就可以节省用电约26000度。那目前呢，场馆内是设置了5条标准的冰壶赛道。今天呢，我也是上冰体验了一下这个冰壶运动啊，确实和想象中不太一样。那不管是投壶还是进营旋转擦地，都是非常考验技术的。那是我试了好几次才把这个重达19.62公斤的冰壶给推出去。那么在这个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呢，中心将会作为赛时的唯一的体育体验中心，那么会以冰壶运动为核心，向大众来提供冰上项目的体验。那场馆内呢，还有冬奥的7大分项介绍，还有器材展示，冬奥项目互动体验的模拟器，还有这个竞赛场馆的 VR 体验等等。那么冬奥会赛后呢，为了发挥这个冬奥遗产的可持续性，冰上运动中心呢也会永久保留冰上功能，成为集冰上精品赛事举办、大众冰上健身、专业冰上培训、还有冰上演出平台等7大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冰上项目平台。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史玉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今天在朝阳区两会上了解到，朝阳区将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参赛涉赛人员提供住宿和交通保障等服务，和场馆密切对接，提升酒店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了解涉赛人员的需求，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根据介绍，在冬奥测试赛期间，朝阳区安排了闭环管理酒店65家，闭环外管理酒店31家，分别制定了医疗防疫、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和住宿服务等方案。记者今天在朝阳区两会上了解到，在十四五末期，位于朝阳区的国家文创实验区将会形成2000亿级的文化产业集群，努力地打造首都引领、全国示范、国际知名的时尚创意之城。2021年1月到10月，朝阳区文化体育娱乐业实现收入440.6亿元，同比增长29.4%。朝阳区力争“十四五”期间，全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收入年均增速不低于10%，到2025年实现收入达到3500亿元以上。今年的12月22号是国家大剧院建院14周年的纪念日。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大剧院在今年将不再举行单独的线下公众开放日，取而代之的是线上和线下结合的主题系列演出和展览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国家大剧院的院庆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那观众在线上和线下都会欣赏到哪些内容？ 好的，今年虽然是取消了这种线下的公众开放日的活动，但是大剧院策划了一个主题为一生相伴温暖同行这样的一个系列演出和活动。实际上从12月9号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会一直持续到12月22号，那么2周的时间内呢，将会有不同艺术门类的演出，还有特别策划的节目啊，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呈现。那么在这个22号的晚上，大剧院将会联合多家网络平台去同步直播一个线上的特别节目，包括从这个艺术生产、国际交流、科技赋能这些板块去展现大剧院14年来的一个运营的成果。同时呢，也有主持人去作为这个艺术体验官啊，去携手这个艺术家在线上带领观众去畅聊大剧院的台前幕后。那么当晚的线上特别节目还会呈现出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带来的两场音乐会。除此之外呢，在这个22号之前啊，就是接下来的一周，那么大剧院也会有一系列的线下的演出与观众见面，包括这个原创当代舞剧《显星海》，还有在小剧场上演的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玩偶之家》啊。另外呢，像中国电影乐团的交响音乐会，还有东成西就打击乐特别策划音乐会、北京管乐交响乐团音乐会等等。另外，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那么大剧院的管弦乐团也会举办相关的音乐会。除了演出之外呢，在这个大剧院歌剧院内啊，有这个国际歌剧电影展啊，在它的一些各个艺术空间啊，也有这个永不落幕的舞台展览啊，国家大剧院第2届雕塑作品邀请展等等。那么大家也可以在看演出的这个间隙啊，可以到这些公共的艺术空间去欣赏啊相关的展览。那么今年也是通过这个线上线下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结合，那么避免这个在公众日的时候过多的观众进入到大剧院去给这个防疫带来麻烦。那么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在这个手机端和电脑端就可以欣赏到大剧院安排的相关的内容。 好的，非常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再来关注，今天平安健康保险联合蚂蚁保推出了孕妈专属的百万医疗险孕妈保医疗险，专保孕期产后的妊娠期糖尿病、胎盘早剥等24种严重妊娠并发症，最高提供100万元的住院的保障，医保目录内外都可以进行赔付。20到45岁的孕妈在线上支付宝搜索孕妈保，孕24周内符合条件就可以投保，成为准妈妈补充医保生育险的选择。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4， 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12月20日，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 福彩双色球12亿元派奖开始，一等奖特别奖，每期安排2500万元，奖金总额5亿元，六等奖翻番奖，对单票金额超过20元的六等奖中奖彩票，按每注六等奖派送奖金5元，奖金总额预计7亿元。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